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弗兰克扎帕所演唱的《我一直都在你身边》。我相信收音机前会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摇滚歌手的声音都是通过王家卫的电影。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想到的却是《阿飞正传》那部电影张国荣和张曼玉的一段对白。张国荣说，这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得那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完成了。张曼玉回答说，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就会过去了，其实是可以很长的。有一天有个人指着手表跟我说，他说会因为那一分钟而永远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动听，但现在我看着时钟，我就告诉自己，我要从这一分钟开始忘掉这个人。哥哥继续说，我这一辈子不知道还会喜欢多少个女人，不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会喜欢哪一个。可能收音前会有很多朋友已经忘记电影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大家印象更为深刻的或许是这句话，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的一生只能在天上飞来飞去，飞累了就在缝里睡觉，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他死的时候。到底是因为喜欢哥哥而喜欢电影，喜欢阿飞，还是因为这部电影里的阿飞而喜欢哥哥呢？如今或许我们已经分不清了。我只是记得在央视的艺术人生那档节目现场看到影像中的张国荣、王家卫落泪了。 这夜春光浪费， 春光代替，难道要等一千年一世才互相安慰？ 在听完了哥哥的这首《春光乍泄》之后，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哥哥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晚会？梁朝伟在舞台上对着哥哥只说了一句话：何宝荣，不如我们从头来过。这是那部电影的最后一句话，也是那一部电影的结局。而我个人又觉得它好像又映照了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在遭遇爱情当中的那个实际的状况，爱而不得却终身思念。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烟？一点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点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私人的听歌时间，所以各位可以把车窗关好，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许巍所演唱的《难忘的一天》。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如果没有你，怎么会有我今天？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那些情景在飞扬，甜蜜又感伤。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如果再见你，又是怎样的情景？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 许巍2008年所发行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我觉得这两天的北京已经开始有冬天的味道了。不是冬天的那股寒冷的劲儿，而是属于冬天那种独有的干燥的空气的味道。所以我想起了这首歌，在这首歌曲的开场有这样的一句话：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北京的深秋，对，这个时节还算是深秋，冬天还没来。虽然阳光还是很好，但是已经没有了夏日的炙热。所以在这首歌里，你听到阳光，听到如此平静的一种表达，依然觉得很温暖，但是却藏不住那份忧伤。说老实话，这首歌的歌词许巍创作的极为平静，他演唱的也相当平静，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来听，可能会有很多人在听的过程当中心情已经不再平静了吧。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描写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幻想着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有甜蜜但是也有感伤。我觉得现实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在隐忍和冲动之间 看着你渐渐远去。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会有那么一天，我想真的是让人永生难忘的。这首歌曲曲调真的很美，但是我觉得它不太适合流行起来，所以它不可能像其他歌曲一样口口相传。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一个人来听，安静的听，而且一定要有故事的人才可以听懂。这样的一个时节，建议各位把收音机的声音再开大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这首《违背的青春》。 我该规矩的跳入每刻，我好像还记得愿望是什么，当初的自行车一个色。我在盼你的坚持什么，用我今生的硬币做选择，反正我也没去处要破色。原谅我可好，我傲慢的青春在出没里奔跑，在黑夜里舞蹈，你们嘲笑的船会停靠。原谅我可好，放弃那个可是幼稚的愿望，多难得，以前的自行车无言了色。毛又辣，我可以复杂的介绍我了。电视里我的英雄过去了，原谅我可幼稚的青春

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就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林志炫你的样子。 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是林志炫所翻唱的《你的样子》，这首歌的原唱是罗大佑，他1989年为阿朗的故事量身定做的一支插曲。在1989年，杜琪峰导演就是因为这部阿朗的故事3000万的票房刷新了当时港产文艺片的记录。每每听到这首歌曲，我都会想起周润发所出演的阿朗在片尾的时候骑着赛车倒在烈火当中的那个画面，可能这也是我们对香港电影难以忘怀的一个画面吧。我觉得当年的这支《你的样子》响起的时候，应该是感动过很多人的泪水。对，那一年，1989年， 罗大佑的音乐作品，有人说是最催泪的子弹，也是最治愈的良药。而那个时期的香港电影，真的是窝心温柔又浪漫逍遥。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要特别告诉各位，这两天如果没事儿的话，你倒可以去电影院看一部现在正在热播的电影。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或许还可以找到当年看那些精彩的港影的一些情怀，真的有那样的风格，有那样的一些效果。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无双》。这部电影的导演说，拍这部电影就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周润发发哥意味着什么。我想说还用问吗？它意味着就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那种天下无双的那个帅气。 Let's be the ones wh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be the ones who do what can be done. Life is a hit and run. We gotta be someone. Life is to be the gun. Go see the midnight sun. We gotta know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No need to wait. Don't waste the time. 时候在纠结一个问题，是跟你来说这部电影的故事呢，还是跟你一起来说这部电影的拍摄花絮？仔细想想，或许收机前会有很多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这部影片，所以我不能够剧透。我们来说这部电影的幕后的一些花絮吧。说这部电影的创作，要追溯到2008年，这部影片的导演庄文强在那一年用了2天的时间便创作出了电影的10000字的故事大纲。但是那时期的他工作相当的不如意，所写出来的剧本是没人要的。 直到2011年电影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迟迟都没有办法开拍，其一是因为题材过于敏感。直到2014年庄文强才拿到拍摄许可证，真正开始筹备这部戏。其二，投资太大了，剧本里有很多大场面的动作戏，当时的监制劝他还是减少一点动作戏，用便宜的方式来拍吧，但是庄文强不愿意去妥协。其三，真的是没有大老板愿意来投资。所以在看完这个花絮，这个幕后创作的整个过程，虽然三两句话介绍完了，但是真的蛮心酸的，对不对？好事多磨，最近口碑相当好的电影，所以在节目当中特别推荐给各位。记得它的名字叫做《无双》，我们来听这部电影的宣传推广曲，杨宗纬所演唱的《Money Money》。 在花花车头闹去虚名节，太多人的能力只是没被发觉，太多人的梦想最终对现实妥协。 Money Money 怎么能赚得更多，五颜六色没色彩是魂落花。 Money Money 给你想要的生活，没有烦恼，走遍世界每个角落。怎样才能够显得特别，在花花的头脑清晰明确，太多人的能力只是没被发觉，太多人的梦想最终对现实妥协。 Money Money 怎么能赚得更多，五颜六色没色彩是文化。 Money Money 五颜六色，扮演的角色都不可代替、哪怕现在还是平淡无奇，终究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Money Money 怎么能赚得更多，五颜六色没色彩失魂落魄。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花粥，只不过是。 春风吹那个桃花开，是一个三月三，谁家姑娘走在河畔，她的心花为谁开，都说用心等待良人，她就迟早会来，月老闲着没事干，总爱让人胡乱猜，她只不过是唱了一首悲伤的歌，你就突然觉得感伤，心也跟着疼了，想起传说中的爱情都是没有道理的，她越是温柔笑着，你的眼里越是饥渴，她只不过是送你一朵枯萎的花，也许只是碰巧猜中了你心里的话，管他是对是错，是人是鬼，是怎样的奇葩，你说你们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应该把他带回家。从小妈妈告诉你说，看男人不能只看皮，你看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感情，人们说这都是浮云，可是浮云真美丽，既然让我遇见了你，为什么不在一起，那只不过是唱了一首悲伤的歌，你就突然觉得感伤，心也跟着疼了，想起传说中的爱情都是没有道理的，他越是温柔笑着，你的眼里越是饥渴，他只不过是送你一朵枯萎的花，也许只是碰巧猜中了你心里的话，管他是对是错，是人是鬼，是怎样的期盼，你说你们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应该把他带回家。只不过是唱了一首悲伤的歌，你就突然觉得感伤，心也跟着疼了，想起传说中的爱情都是没有道理的，他越是温柔笑着，你的眼里越是饥渴，他只不过是送你一朵枯萎的花，也许只是碰巧猜中了你心里的话，管他是对是错，是人是鬼，是怎样的奇葩，你说你们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要把他带回家。 听到的是花粥，收录在2015年的那张专辑《乍见之欢》当中的《只不过是》。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曲，我觉得旋律很上口，特别是这样的一句歌词，他只不过是唱了一首悲伤的歌，你就突然觉得感伤，心也跟着疼了。我觉得这首歌仿佛唱的就是我们这些做音乐 DJ 的工作状态，你无意当中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某一首歌，说到的某一句话，或许就可以撩动很多正在听节目的人他的那一份心情。但愿今天我所挑选的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花粥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我觉得他的歌词非常的朗朗上口，但是口味稍稍的偏重一点，不过他的声音状况小清新，对不对？配合他有一点慵懒不羁又看似无病呻吟的这种演唱，所以他有一个名字，除了花粥之外，被很多文艺青年说成重口味小清新。最近一段时间花粥真的很火，很多的音乐节现场都可以听到他的演唱。不过1000个人心目当中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有人会觉得他有一些俗，但是正因为他这份怎么说俗或者说一步到位的歌词，让他受到了很多文艺青年的追捧。讲到这里，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文艺青年喜欢的歌手许飞，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的那首《火车经过海棠》。 但是我忍不住流到轮回的惊慌，在伤口上安放刻舟求剑的欲望，你的怂恿给我一次一次无罪释放，忍耐了鳞次栉比的小荒唐，但是我逃不过画地为牢的情况，在身体里建造万人空巷的剧场，我的冥想给你水灵灵的五花大绑， 点着白云苍狗的捉迷藏。我藏了些沿路水浮起两三夜，你暖的弹药还是神龙四五号，妩媚的黄粱莺飞草上流疼得荡漾碧露蓝绿把酒伤。我是你公路上最小的悲怆，是你崎岖命运需要的夸张，你是我残生中最大的礼让，是我大学初级腐烂的离场。去年火车经过海棠，今年爱情毁于扶桑，去年车经过海棠，今年爱情毁于扶桑。 是许飞所演唱的《火车经过海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文艺的音乐作品，而且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玩味的一支歌。不过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文字表达，甚至偏网络的一种表达。我觉得有些时候你需要从谐音去理解这首歌的意思，要不然你真的听不懂。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除了这些之外，许飞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是用他独特的流逝感曲风和他最为擅长的吉他，再加上他自己比较温暖干净的嗓音，表达出了那份伤感但是又却无限美好的一种状况。有人说海棠本身就很美好，再加上青年诗人董玉芳的歌词，他以海棠为喻来表达了自己对某人的爱情，有一种美好，有一种衬托，但是又有一丝伤感。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倒不妨把这首歌的歌词找出来看一看，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我觉得真的值得玩味的一首歌曲，很好听，很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去感受。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齐秦所演唱的《夜夜夜夜》。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